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谁干的？谁干的？这个必须要得到公安的摆 布。我这真是 有，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哈哈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我们这里是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 这里是丰台相声乐院， 这里是嘻哈包袱的演出现场。 我是相声演员姜昆，这里是中曲清音小剧场。 四九城里听相声。 我是雅娟，依旧请您四角城里听相声，不用您花钱，不用您跑腿儿，咱们去感受一下笑动2010相声大典的快乐氛围。名家名段为您奉献，下面登场的就是一对大家伙非常喜爱的相声名家刘洪怡、李嘉存。 过年了， 哎， 这个今天大年初二， 嗯， 这个占用您的很多的宝贵的时间， 嗯， 到剧场来听我们的相声。 是 我们呢也想是多给您带来一点欢乐， 嗯， 高高兴兴咱们过一个传统的春节。 哎， 那这个今天来的这些演员，有的可能观众在舞台上都不怎么经常看得到，一般都不演出了， 嗯， 这个年岁都到了， 是 是不是？你像我们这些人里头，我还算比较年轻的呢， 嗯， 今年61了。是不是？ 是。 那这个其他的都60多岁了， 嗯， 啊，我们这都从小一块长起来，是吧？但是每次演出，不管什么演员来，您看总有他。为什么请他来？ 为什么？ 他这个人呢，一上台让您看着心里就喜庆。 嚯， 是吧？啊， 各位，您多看两眼。 你看，你看，看着这么富态， 哦， 是不是这个？所以说，请他来呢，过节，哎，有这么点节日的气氛。 哦， 而且李嘉存还有一样啊， 啊， 人也好， 哦， 好交朋友， 对， 是不是？ 是， 人也好，为人厚道，朴实憨厚，这大伙都知道。 嗯， 尤其在业务上，在业务上可以说是一丝不苟， 那是应该的 啊。跟您这么说，凡是和相声有关的各种艺术门类，他都涉猎到了。 嗯， 哎，也是出于个人喜爱，一个是对艺术负责，是吧？您看我们这儿有很多演员啊，这个为了提高自己的艺术水平，经常的到外头学习去，啊，到一些高等院校啊。人家李嘉存不然， 嗯， 人家不是一所院校， 嗯， 三座大学， 嗯， 上过三座艺术院校， 嚯， 啊， 哪三座呀？ 你看，为了学表演 啊， 上过中国戏剧学院。 哦，对，那我那个就说这话快20年了 啊， 拍那宰相刘罗锅， 对， 我演那管家张成， 对，你演的多好 啊， 张成 啊， 张成其中有一场戏啊， 啊， 就是张成装疯， 那是第16场， 演的太真实了。您看李嘉存演的那儿，您看不出是装疯来，那是真疯啊。 疯了。 您这是捧我的吗？ 不是，说你演的真实啊、嗯、尤其后面那镜头一装成风之前头了他铺垫的好，先跑厨房去把菜刀拿起来照脸上一拍，啪血下来了，围着院子这么一跑，最后让人给捆那儿了。接下来这个镜头太精彩了，就是吃屎啊，哎呀，让您看得太真了。人家把这屎一端过来，呵，捏皮子，呵，往嘴里一搁，你瞧摊上，那才是吃麻麻香呢。 哈，您别这胡说八道了啊！各位，这不是屎， 什么呀？ 红糖芝麻酱，那排好几遍呢，没事， 吃出甜头来了。 没听说过， 真是好，这多真实啊！啊，学戏曲表演，后来这个学京剧。喜欢京剧， 哎， 爱唱， 爱唱 啊！这您唱这行的人也好， 老旦， 对，老旦上哪儿啊？中国戏曲学院， 嗯， 上那儿深造去了， 嗯， 学老旦，啊，为什么说他选这行的好呢？ 嗯， 这老旦一般人唱不了， 你想， 老旦就是老年妇女， 对， 说白了就是老娘们儿，嗨， 你别这胡说八道， 他爱演这老娘们儿。这真是演得好啊，唱，尤其这个唱啊，为什么这个男的唱老旦不容易，他得有这词音， 对， 说吧，就是母音，他就母音有这个 那嫂，那叫 唱好极了 那 啊。老哎，这么的怎么样，你今儿会，你来一句， 你来这逗我， 你先这老旦你来怎么样，各位其实嘿嘿，张森没事， 我这儿啊， 大过年的机会，咱得你来去。 我这司机这没这，我这个唱不了。您别让给这轰行了， 唱不了。念两句成不成？念两句，念个引子了嘛的。你 嘿，你这不是哪位？ 人家爱听你汇报汇报，你这，你来来来。 谢谢谢谢 啊！ 我这个拜李世英先生。 哎， 李世英先生呢是李多奎大师的女儿。 哎， 这么样说起来呢，我管李多奎叫师爷， 你就是孙子。是不是？ 我说您这个 不是，您是孙子呀，那没错啊，他是 那叫徒孙， 对对对对，反正就这个辈儿。 你这说话这不，你这太不讲。 不是说这就这叫你来去， 我来 看看怎么样？怎么样？ 李派、啊，我给大家唱段 李派，嗯，来。 我说你缺八辈得了你，你这不是难为我吗？你 我怎么难为你？你来了，你这来来来。汇报汇报， 我给大伙儿念一个《吊金龟》那引子吧。 哎，好，好。 家务各数量，饥寒食难安当。 好， 真好。 你哎，好什么？嗨，我这真不是瞎捧你啊！ 啊， 就刚您这嗓子多好啊！ 啊， 难得李家村这条件呢。 难得什么呀？ 难得他有这么一条寡妇嗓子。 这，那、啊、这有味儿，有味儿， 这真好。你看，真是您一听，这是受过传授 啊 啊！中国戏剧学院上学过，深造过，好画画，没事画两个笔，画好着呢。 画画， 嗯，中央美术学院， 哎。 是不是？ 是 上那儿学去，学画画。 嗯， 下功夫。 嗯， 下功夫，天天画，画这个什么这个鸡爪子。 嗯， 啊，一天一百多鸡爪子，净画这个，净画这个，画着画着，后来这手都这样了，鸡爪子了。你看画什么随什么嘛， 没听说 是啊，画好，这不光画这个， 还、 啊、 怎么着？ 画这什么这个素描？ 哎， 是不是？画画素描，画画静物。 对， 搁一桌子。摆个白单子，待会儿来个瓶子，弄个罐子，搁俩樱桃，搁个苹果，画这个， 找那质感， 对不对？ 对， 哎，不光画这个啊， 还怎么着？ 画人体， 模特， 哎，说白了就是裸体。 嗨，您别这么白行吗？ 对，这叫裸体。他在美术学院最爱上的就这堂课。一听说今儿个人体素描，老早到教室了，准备好了画板、画笔，这会儿老师、同学全来了。老师往那边，同学都来了， 都到了 啊！现在是咱们画这人体素描啊，这个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那谁，那个都到了，是不是？ 到了。 那家存来没来啊？ 我在后头呢。 后边干嘛呀？后边干嘛？过来过来，前面站这儿。 画我呀？ 废话，不画你画谁啊？ 画模特，不能让你画。 为什么？ 你光看不画。 那不是我。 谁啊？ 那是李金斗有那毛病。 反反正这都是你同学，都是你同学画这个，画的好啊！不光这个啊，不光这个，您看我们这曲艺里边好些门类也学， 是 也学。您刚才单弦儿，没事老找嫂子去，上这您教我两段，学单弦儿、大鼓、 大鼓 啊、琴书、坠子，什么这个快板儿、快书， 对， 是吧？评书这都得学， 都得学， 这基础嘛。是说评书也说得好，他不光对口相声，单口什么都成。是不是？你看为什么他有这底子好啊？评书的底子， 喜欢， 当然是。你看，很多观众都听评书，认为你们这个相声单口相声，那不就是评书不一样？ 嗯， 不一样。 有什么不同啊？ 你看您听的也不一样啊。 嗯， 听相声是以包袱为主， 对， 听笑料，听包袱。 嗯， 您听评书， 嗯， 听的是故事， 哦， 听的是人物， 哦， 尤其是。人家善用的一个技巧， 什么 讲究拴扣子？ 什么叫拴扣子呀？ 用术语说叫拴马桩。 哦， 就是给观众留点悬念。 嗯嗯， 您比如这一部书，说到这故事情节最精彩的地方， 嗯， 您看这评书演员一拍这木头，打住，不往下说了。 哦， 哎，为什么这吊观众的胃口？ 哦， 哎呦，说的最精彩的地方怎么不说了？不成，明儿我还得接着听。你看。第二天自然而然您就来了。 哦， 人家这技巧使得可好。 那您给举个例子。 评书演员 啊， 拴扣子啊， 拴扣子。 你比如说有这么一部书 啊， 七侠五义啊，人家一拴这扣子这么拴 来了。 今天咱们这回书说的是南侠展昭展雄飞，北侠欧阳春，双侠丁兆兰丁兆慧，以及小侠爱虎，还有五位义士，大义士钻天鼠卢芳，二义士彻地鼠韩章，三义士穿山鼠薛静，四义士翻江鼠蒋平，五义士锦毛鼠博玉堂。几位英雄正在楼上饮酒，猛听得楼梯响亮，哒哒噔噔噔噔噌，上来一人。众英雄扭向回头，定睛观瞧，只吓得是捏呆呆发愣。你看这书说到这儿不往下说了， 哦，拴扣子了， 观众得琢磨呀。 嗯， 哎呦我的妈呀，这楼上喝酒这都是什么人呢？ 嗯， 不是侠客就是义士啊，飞檐走壁，陆地飞腾，通天彻地的本事啊。上来这么一位，把这些位全给吓得这样。来的这位啊，能耐太大了， 那错不了。 谁呢？ 谁呀？ 不成，明儿我得接着往下听。第二天老早到了剧场了，听着这位说书的往下一说呀，能连鼻子给人气歪了。 是吗？ 他一说这样， 哦， 咱们书接昨日。昨日说到几位英雄正在饮酒，由大楼下上来一人，众英雄回头一看，原来是服务生上菜。 嗨，费这么大劲一跑堂呢， 你说上来一服务生给吓这样至于吗？哎，这是人用的一个技巧， 哦， 拴扣子。 嗯， 可是光会这技巧也不成， 还怎么着， 也得有真本事。 什么真本事？ 你看凡是说评书的艺人， 嗯， 经常和武术界的朋友打交道， 这有什么关系啊？ 想着学一点武术动作呀，啊，您比如在这说书当中有这种情节， 啊， 武打， 哦， 啊，什么这个拧个刀花涮个枪花， 嗯， 你没有武术的底子不行。 对， 啊， 对， 久而久之，你看人家评书演员往台上一走，那是让您一看啊，神完气足， 哦， 身体好啊，常练， 哦， 是不是？打上场您看着就精神。 是啊， 啊，一上场这样 来了。 今天咱们这回书说的是山西宴白眉巴老师徐良徐三爷，奉了严查散严大人之命去访拿飞贼白菊花。这一日正往前走，猛然间出现密匝匝一片黑松林，又打森林中噌窜出一个人影来。徐三爷 回头一瞧，原来是个胆大的贼人。徐三爷不慌不忙，探臂膀，摁崩簧，拉宝刀，嚓啦啦啦啦，钢刀出鞘，来个夜战八方，藏刀式。 好， 嘿，真精神 嘿 啊！就这一压刀，精气神 嘿， 经常得练 是 底子， 对， 是不是？所以你看，说评书的演员， 嗯。 啊，不光身体好， 嗯， 身上没毛病， 没毛病， 哎，一亮相漂亮， 多少有点毛病， 多少，当然了，也分哪有毛病， 嗯嗯， 是不是？你比如这位啊， 嗯， 有点残疾， 哪儿？ 点脚， 那可说不了，听说 谁说呀？ 说不了， 你别看走道这样，一走道有点点脚，说书不碍事， 怎么呢？ 您看不出来， 是 他能想办法遮挡。 怎么遮挡啊？ 你看过去说书都搁桌子吧， 嗯， 站在桌里头不往外走，观众发现不了， 是吗？ 即使做个动作 啊， 他也能遮住一种。你像刚才这动作、 啊、压刀， 就这压刀 啊， 那他有点脚的看不出来， 不可能。 你看这压刀，好、啊，你看。演的啊，做这动作看不出来，一走道麻烦了，这一走道。 刘先生，刘先生，按照您这意思，我跟您说 啊， 这胳膊有点毛病，说评书也没问题。 这胡来， 不真的 胡来， 不是这脚都没， 脚没关系，他能遮挡住，这胳膊不成啊？ 照样 没遮没挡。 人家主要听您嘴里的 啊。 这手没毛病， 打上场就喊 没事。 你比如这位 啊， 小时候摔过 啊 摔完了以后，这胳膊落一残疾，就这样了。 嗯， 这到北京这叫什么呀？这叫拽胳膊， 小拽胳膊， 拽子 啊！ 你这玩意儿，你说书都喊， 照样， 好些动作做不了、啊， 不可能。 你这打上场就喊去， 好看。 你一上场就 来了， 嚯！今天咱们这回书， 嗯， 说的是。山西宴白眉巴老星徐良徐三爷奉了严查散严的人之命去访拿飞贼白菊花，这一日正往前走，猛然间出现密匝匝一片黑松林，又打森林中噌窜出一个人影来，大英雄扭向回头定睛观瞧，原来是个胆大的贼人。徐三爷不慌不忙，探地访，摁崩簧，拉宝刀，擦啦啦。 您这徐良拔宝刀， 这是老心抹脖子。 好，听众朋友，还有点时间，再请您听个小段。 一入新年，福在眼前，阖家欢乐，四季平安。 恭喜恭喜， 恭喜发财！ 哎呦，见面发财， 万事如意， 大吉大利。 行了，您干嘛这么客气啊？ 不是过年嘛、大家伙都喜欢说些个吉祥话嘛。 什么好听说什么， 祝福啊，一年比一年的生活更富裕。 哎，盼着往后的日子更顺心。 有些买卖家铺眼啊， 做生意的商店， 哎，到了年根底下，特意的邀请几位老乡， 嗯。 朋友， 嗯， 大家伙呢聚在一块儿说些个吉祥话， 对， 为的呢就是讨个吉利啊，明年的财源茂盛， 买卖发财。 对，有一位啊饭馆的大掌柜的， 嗯， 山东人。 哦，山东哥们在琴行里罩得住， 要了几个老乡啊，摆了一桌。 哦，请客吃饭， 菜啊摆好了， 嗯， 酒啊斟满了。 哦， 掌柜的一举那酒盅， 怎么样？ 哎，这个酒啊，没有什么好酒。 嗯， 财呢， 嗯， 也没什么好财。 你瞧， 不酒促财、把大家请来呢，是大家相连呢。 嗯， 相连还不行，还得请各位啊说个吉祥话。 哦， 接大家的吉言呢，明年的买卖呢更好，赚了大钱呢，忘不了大家的好处。 嗯，这吉祥话怎么说呢？ 佛龛上啊供着财神爷，点的有香有蜡。 嗯， 掌柜的一指那佛龛上的蜡烛啊，就说上了。 哦，怎么说？ 哎，咱们呢从凳子说起。 哦， 字头啊咬字眼儿。 哦， 一个印呢说一局。 哎，这有意思啊！ 那个自头咬着自尾，咬着尾巴来。 哎，对，这时候啊，那个蜡烛的芯儿啊，爆了那么一下。 哦， 其中一个人就说了 啊， 邓化包喜。 嘿，真会找节骨眼儿啊！ 哎呦，这掌柜的高兴 啊， 啊， 举杯敬酒。 哦，这哎， 好。好一个邓化包喜 啊！那下边又该接着这个喜字说了。喜 那位说了，喜中散冤。 哦，那冤 冤冤满满， 满 满库里进银。 嘿， 明年掌柜里发大财呀。 嘿，这个说到掌柜的心缝里去了、啊、 掌柜的高兴啊。 嗯， 好，借你的吉言了，来来来，哈酒取财呀、啊啊、 大家都开心啊。 这饭馆旁边呢是一家颜料铺。 哦，颜料铺是山西哥们的天下。 掌柜的看出便宜来了 啊， 转天他也请客 啊。那甭说的，来的一定都是山西老乡。 菜都摆好了，酒也斟满了，二掌柜的说话了。 他说什么？ 隔壁的饭馆啊，娘娘都说吉祥话。 嗯， 咱们今天呢也说说吉祥话。 嗯， 借借诸位的吉言。 哦，这是山西话。那他以什么为题呢？ 二掌柜的一指关老爷神龛上的蜡烛，也说上了。 哦，他也指蜡烛。 哎，那么咱们就以灯字为题吧。 啊， 从灯字呢说起。 啊啊， 字头啊咬字尾。 嗯， 一个人说一句， 那跟借饼的规矩一样啊。 这时候啊，小徒弟啊端汤进来 啊， 一掀那棉门帘子呢 啊， 正巧一阵风 哦， 把神龛上那个蜡呀给吹灭了 哟。 旁边这位有词了， 怎么说的？ 灯消火灭。 嗨， 二掌柜的一听堵心呐、 啊， 这什么吉祥话啊？这 吉祥话这不算，干脆您接着这个下头这个灭字说吧。 那就灭门九族 啊，族呢？ 族后边师，师不皇家 啊， 他的家被征王。 一句好的没有。 真的开始了。 谁让你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这真是 的，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我的心爱朋友把好菜拿上来，我吃的舒服喝的惯，那脏的 你。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嗯，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我问的是嘛内容啊？ 有行云流水的贯口， 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鸽子丸子， 有韵味十足的柳活， 江七环那。 好， 有草根相声的代表 郭先生。 嗯， 为了找你，我可费了劲了。 您不是说这女的漂亮吗？ 对呀、啊， 金发碧眼。 金发你不懂啊？ 那长黄头发。 对呀、啊， 碧眼， 碧眼， 都闭着眼了吗？ 在。 有八零后相声的新锐， 也有偶尔叫出我名字来的。 没有认识。 哟、啊，高小攀， 多好！ 赶紧过去客气两句吧。 说两句。 妈，怎么着？够格儿。 听众朋友，我是雅娟，2010年，乐去吧您。 各位听众您好啊，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 我们这里是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 这易中天老师还拄着双拐呢。 拄拐干嘛？这儿有一桌子。 哦， 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贾伦，这里是丰台相声乐院，每周五晚上7:15正式开演。 那依着你怎么办啊？ 改呀、啊！日照香炉，仿佛生紫烟；遥望瀑布，好像挂前川。飞流直下，大概3000尺，疑是银河，八成落九天。 四九城里，您听相声。 红雄兵下江南，交锋对路。 Confidence 等会儿再上炕。 我上炕了。 我是雅娟，还是要带领您的耳朵到现场去四九城里听相声。我们为您放送的是笑动2010相声大典的演出实况录音。下面呢，大家将欣赏到的是古曲作品，我们有请现场的主持人孟凡贵老师。 著名的单弦表演艺术家张韵华女士演唱。那么单弦呢，是在清朝又叫八家鼓。清朝德胜班师回朝的时候，金戈铁马弹着八家鼓高唱凯旋。张韵华女士是单弦文化保护遗产的继承人，国家一级演员，伴奏著名琴师马小祥。今天为您演唱的是著名的唱段《北京小春儿》，有请张女士。 个锅，小碗塞个盆儿，又香又美，像皮筋儿。再来碟儿，独两葫芦，那蘑菇是馅儿。爆肚它还能帮咱们消化食儿。豆腐脑赛雪花，满登登在缸里边儿。勺儿盛进那碗儿，羊肉打卤口蘑渣儿，肉不多就几块儿，那提味儿的可就在哎，就在那烂蒜儿，还有那十斤的元宵，密麻团糖耳朵脆麻花。里边喝一碗您香三天，今儿个明儿个后。亲爱的观众朋友，我们北京还有一种主要的风味食品我还没向您介绍呢。什么？那就是涮羊肉。涮羊肉讲的是白铜锅，白细锅是一边一个环，特制的小小的把火罐啊，黑木炭的冒过烟儿，噼里啪啦的蹦火花，锅底儿多放点儿的虾杆鲍鱼干，麻酱腐乳和虾油韭菜花，酱油陈醋还有香菜大葱瓣，肉片儿讲的是上脑和三叉，火锅子正翻开，快把那肉片放里边儿，又香又嫩，那味道拔了尖儿。冰糖葫芦，冰糖葫芦好大串儿，五颜六色的像个大花篮。挂金点儿，还有那山药酸杏干儿，海棠好像那大沙果，黑枣黑的像梅汁儿，黄澄澄的是那橘子瓣，玫瑰像那葡萄地溜圆儿，大个的山楂夹豆馅儿，上边用瓜子儿，就码成花儿。我一言唱不尽，北京城风味小吃说来不下几十样，它好像朵朵小花开满了枝儿，欢迎你亲口品尝，方知其味儿，保证你满意儿。谢谢，谢谢朋友们的热情的掌声。下面我想再为大家演唱一段我们单弦中的非常著名的一段大岔曲《风雨归舟》。这个岔曲的唱词主要是说自然界的风雨雷电的奇妙景观。熟悉曲艺的观众朋友都知道，这是一段脍炙人口的大岔曲《风雨归舟》。 想轻啊，想。 听完了这京腔京韵的单弦作品，我们收音机前的古曲爱好者应该是过了把瘾。接下来还是要给您播相声，这相声演员说学逗唱四门功课的样样精通。接下来我们请出的就是李金斗、陈永泉二位老师给您学唱京剧。 谢谢朋友们的掌声。 哎， 咱们每一个人呐，在生活当中，每一个人的爱好全不一样。 哦，那么你爱好什么呢？ 我这个人最喜欢的 是什么呀？ 中国的国粹。 哪样？ 京剧。 哦，这么说你喜欢看 啊？不单喜欢看，我还喜欢唱。 哦，唱。 我这唱还有特点。 有什么特点呢？ 看见什么唱什么。 这么说这位是戏迷。 对，生活戏剧化呀。 这话怎么讲啊？ 我举个例子啊， 啊， 早晨起来漱口 啊， 刷牙， 嗯、啊， 要用京剧曲牌伴奏。 这用什么曲牌呢？ 曲牌的名字叫《水豆》。 水豆， 董达，大巴一大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大巴一大将，就用这个曲牌伴奏我漱口。 这怎么伴奏啊？ 挤好了牙膏，拿起牙刷来，董达， 什么意思？ 蘸上水了。 是啊， 大巴一大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将将将 将将将将将将将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将将将将将将 将将 将将将将将将 将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将 该 哎， 谁让你使那么大劲儿来的？ 那倒是， 一天到晚什么都不干，就知道唱唱唱。我病了你也不管我，将来我可怎么办呢？我 老太太伤心了。 我一看我妈哭了，我想起出戏来。 什么戏啊？ 赤桑镇。 哦，这是球派花脸戏。 我冲我妈一抱拳，嫂。 我 管你妈叫嫂娘啊。 劝嫂娘休流泪，你免那悲伤，养老送终的臣那当，八年之后的就是你带孝的儿。 这怎么回事？ 我妈打我一嘴巴， 该，早就该打你。 后来我妈一看我管不了我了， 嗯， 赶紧给我送到戏曲学校，专门研究这个京剧。 哦，这么一说，你是这方面的专家了。 哎，不敢说是专家，您问有关京剧的各方面的知识，问我对答如流。 哦，那我得请教请教。 随便问啊。 那您说这个京剧的特点是什么？ 京剧的特点， 哎， 啊，那太多了。太多了， 嗯， 因为京剧是个综合性的艺术， 哎， 哎，每一样都有高超的技术， 嗯， 啊， 嗯， 简单的说， 嗯、 京剧嘛， 嗯， 啊，京字京韵京白， 不过您这样讲太不具体了， 那没关系，我给你唱一段， 唱一段， 唱一段，传统剧目《桑园会》， 哦，秋胡戏妻， 其中有段《惜别流水》，唱出来非常好听啊， 是啊， 京字京韵京白，连道白再唱您。代表这几个字 好 啊，秋胡是做了官了， 对， 回家看他的太太，半路两口子见面，秋胡戏妻 是 未曾出来之前，他在后台有一句词儿， 什么呀？ 马来， 这是闷帘叫板。 秋胡打马奔家乡，行人路上啊马蹄忙，坐立在吊鞍云母王，见一位大嫂手攀桑，前影好像罗妇女，后影好像我的妻房，奔当下马将妻还那且慢呢，错认了民女罪非常，打扫进来尽力， 嘿，真不错。 您看是不是？京字京韵京白，要怎么叫京剧呢？ 您讲的虽然对呀、 啊， 不过我认为这个唱京剧也得是北京人才行。 啊，你这个话太绝对了、 啊， 外地人照样可以唱京剧， 是吗？ 啊，去年我到这个山东烟台演出， 哦。 路过一个京剧票房， 嗯， 有几位退休的老工人正在演唱京剧，山东京剧《桑园会》。 山东京剧， 哎， 那么这跟北京的京剧有什么区别呢？ 字儿不一样 哦， 啊，这个秋不念秋， 念什么呀？ 念 Q， 哦， 秋胡呢念 Q 胡， 哦， 家的念家，人呢念银，上的念祥，士呢念四，我呢念杂。楚呢念曲，潮呢念潮， 对，山东人这舌头根发硬、 哎、主要是水土不一样。 哎，人家唱的怎么样？ 唱的怎么样？就跟咱们这欢乐大世界一样，别有风味啊。 哎，你能给各位唱一唱吗？ 您注意听啊，听我呼啊，德玛斯贝勒家里乡野的路下下马不停啊提啊，都给位家了个品啊，难度一引起下撇呀撇也撇不了又撇起，那一德屋里啊不忙也天大死龙天天大名杂，头戴了五下金冠了王袍，腰横了玉带珠，登了考学做官了再考虑呀、啊。他命俺回家探母去，他叫人打了个去，咋会考虑？姓一嘟来只在这个桑园，一里一干一位没打扫，身穿着蓝布褂，腰系着青布裙，这个手边的桑枝落香叶，他一摞一摞一摞一摞一摞一摞一摞一摞，落到了竹篮里呀。前影儿好像罗妇女。后影儿好像咋得起奔当向天将起因，哎，孩儿的马起来 说， 说人民你是咋的？我说大嫂子求婚这个家伙到哪里个地方玩去了？ 哎，玩去了。 乡城起源在老